是痴迷也是沉庸，生命破绽自己缝，笑对命运的捉弄，你点醒我，刹那我懂，负了你不弃不忠，如常人相惜相懂，你要的不是人红，你不求谁人来宠，其实你起，你怎么说痛？